京时间15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轻快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柳仁增带高福去了，一刻不停，便赶到连亲王府。因燕四正和阿灵阿在书房说话，他这样的小人物不敢打扰，便站在门口等着。足等了半个时辰，阿灵阿才辞出来，便听燕四说：“风声韵的案子，你只做不知道，不要往里搅和。太子逆了个刘佩3000里。”万岁爷朱批下来，把刑部骂个狗血喷头，连汉朝的张世之都点了进去，说是沽名钓誉之徒，已经改了腰斩。我们站在一边瞧就罢了。一转脸见柳仁增在，便问道：“你有什么事啊？”柳仁增忙磕头请安，把方才的事细细的说了。你办的还算不错。印四扶着剃得雀青的头思量半晌，实在想不出万勇当铺和四阿哥府这次邂逅有什么蹊跷。四哥府丢的东西我已经听说了，有人销赃，你告诉庸府就是了。只那些东西你要小心加小心，万不能出篓子。所有我的手迹都要烧掉。我看你这人很是大体，好生做去，任伯安的差事说不定只给你呢。说罢一摆手，柳仁增忙磕头退出。年羹尧血洗江夏，砍儿狗儿闹当铺，雍王府帝师盗丹，一连串的事儿很使连亲王府警惕了些日子。无昼无夜的都有人在王府门前耳房的窗户里死死地盯着对面斗大的档子，那幌子只要一落，立即出动王府侍卫过去干预。但一连2个多月绝无异样的事儿，因此和府上下人等心都渐渐泄了。天骄10月，北京已是万木萧森，一派冬景。 城外永定河已经结了寸许厚的冰，饶是城里头风小暖和，金水桥下的护城河也结出蛛网一样的细绫，高大的城楼叠翅上，苔藓变得暗红，显得灰暗阴沉，苍穹昏鸦，彤云见机，像是要下雪似的，没有半点活气，只有树上的残叶稀稀落落在朔风中瑟缩，像是在向人间诉说着什么，又像是不胜其寒的发抖，更增添了几分荒寒落寞。10月12日一夜大风，裂帛丝布的吼了一晚上，纷纷扬扬降了一夜大雪。早晨起床，人们才发现北京已是琼楼玉宇，银装素裹，一片混沌世界。胤祀进宫给胤禛请安回来，便见14阿哥胤禔已在府中等着了，便说前几场雪都是零零星星丢几片，没落地儿就化了，这场雪真叫人精神一爽啊，你来了好，咱们约几个人痛乐一日。胤禔向岸上努了努嘴，那是4哥送过来的，今儿是他40大寿，恐怕得去扰他一席呢。胤祀一拍手，哎呀，我说呢，心里总影着一件事，再也想不起来，去是一定的，空手怕不好吧。4哥脾气乖张，从不收什么礼，我们犯不着巴结他又讨没趣儿。依我看呢，两肩抬一张嘴吃他去，你要不过意，把你抄的那本金刚经送他，管保打发他喜欢。胤祀想了想，也确实如此，一笑作罢，二人同乘一台大暖轿，竟往安定门雍和宫拜寿。大约错午时分，那雪越发成团成块，乱雨纷飞地飘落下来，街上已积了半尺多厚的雪。这样的天气并没有生意，所以家家店铺关门闭户，一眼撩去，空荡荡的街渠上没有一个行人。恰这时候，几个大汉赶着两架驼轿，吁的一声停在了万永号当铺外，卸下了几口大箱子，一头一脸的雪，嘴里喝着白雾，进了门面。几个朝奉正在柜台里向火嗑瓜子儿，见这种天气还有人上当铺，不由得伸出头来。李在新皱着眉头问：“当人吗？”为首的就是杏音和尚，大狗皮帽子，后头拖了一根假辫子，似笑不笑的看了看几个朝奉，搓手跺脚的说道：“哎，几箱子硬货，你下来看看就知道了。”李在新和几个人递了个眼色，开门下跪，打开一只箱子，闪眼便见一座象牙西洋船，把一个箱子装得满满的，不禁吃了一惊，心头顿时突突乱跳。又开一个，里边齐整摆着5把起花佩刀和7把小马冲。杏音索性把8口大箱子全都打开了，血光里但见银灿灿金晃晃，什么大玻璃镜子，什么珊瑚珠，金佛玉观音，各色贡布羽缎闪烁耀目，正是四王府丢失的那些物件。不用问呢，来的这几个人都是江洋大盗。李在新强按着心头的惊慌，头上已经渗出细汗了，支吾着挑剔道：“兵器我们不当，下鱼的物件你想当多少？”杏音笑了：“ 你看看这些兵器，哎，上头嵌的都是宝石，凭�什么不当啊？总价20万银子是值的吧？明话直说，我们爷呀，进京纳捐来的，吏部如今奉4爷军谕，暂停捐官，这些东西放在身边不放心，并不是缺银子使。 说当其实不过是寻个安全的地方存存。这么着，你出8万吧。 李在新嘬着牙花子吸了一口凉气。 8万没说的，只东家刚把银子提走去江南购货了。店里哪里一时凑得起这么多现银呢？ 3万，就这，我们也得冒雪去银号打饥荒啊。 7万，不能再少了。 4万， 7万， 5万5， 6万， 好吧，6万就6万，这么大财产，我也少不得供养着点。 两个人都是虚情假意讨价还价。上头5、6个嘲讽已经听得目瞪口呆了。李在新接着说， 店里实有4万，还得出去挪借，请进柜台里向火之茶，我这就禀掌柜的给你筹办。 说着将手一让，请姓殷几个人把货抬进去，向几个人一递眼风， 伺候好爷们儿啊， 便自尽里头报知了柳仁增。 好，我在这儿稳住他们，你这就去八爷府禀了八爷再说。 李在新听了二话没说，一溜小跑赶到了连金王府。听说印寺去了4阿哥府，李在新站着想想，觉得当面去禀更好，因在门房借了一匹马，穿上去两腿一架，顶风冒雪直奔雍亲王府而来。赶到时浑身已是雪人一般。雍和宫一干阿哥吃酒赏雪说笑话，正到兴头之时，胤禛一向是盲人，面冷心冷，既不请客也不赴宴，与阿哥们彬彬有礼却过从很少，众人难得他这一请，因来得齐整。3阿哥印纸，5阿哥印旗，6阿哥印座，并印寺、印堂、印额、印资、印陶、印祥、印题、印吴、印禄、印礼都来了，只有7阿哥印右伤风没来。寂寂攘攘在万福堂摆了4桌席面，地笼的火烧得满屋暖融融的，却把窗棂都打开，既宣敞又好赏雪。因击鼓传花，刚轮到印纸说笑话，那印纸虽饱学却不善于此，想了半晌说道， 我没有老13老14那份诙谐，老十呢又太粗，胡乱说一个，不笑别怪啊。说 张传先当登州太守，考试秀才，命题伯夷叔齐做八股，有个秀才伯做两股，夷做两股，叔做两股，齐做两股。张传先又好气是又好笑啊，批了几句排语颇有意思。因停杯他就朗诵道，孤竹君呼声悲，叫一声我的儿子啊，我只道你在首阳山下做了恶杀鬼，谁知你被一个混账东西做成一位吃不得的大碟8块。好，众人鼓掌喝彩。胤禛高兴的脸上忘光， 谁说三哥讲的笑话不好啊？啊，我敬三哥一杯，请三哥再赐一个。 众人立时附和。胤祀笑道， 确是妙语啊，三哥一定得赏光再讲一个。那我免从众命吧。 胤祉吃众人将不过，笑着吃了一杯。 那年我到睢州，见酒店一副对联写的可笑，这上联是入座3杯醉者也，下联是 出门一躬歪之乎。哎，你们要再逼我喝，我真可要歪之乎了啊。众人听了不禁又是轰然叫妙。印娥酒已经吃到八分醉了，听印纸说他粗，心里不受用，头摇得拨浪鼓似的。 哎呀，不好不好，放着这么好的雪没有湿，岂不可惜了，辜负了老天爷。 胤禛生怕他扫兴，哈，老实说的是啊，我三哥八弟十四弟四个人连诗，每一句有黑有白，黑白要分明，诗句不好罚三大功。因此起句道：乌鸦争梅一段香。印纸接口道：寒窗临帖十三行。 印四折扇打着手心迎额： 纤纤玉手磨香墨。 印题笑着道： 八哥好情致啊，我也有了。点点梅花落雁堂。我再起一句啊。佳人美目贫相盼。对局围棋打结忙。 胤禛忙推胤禛：哎，三哥你愣什么呀，快着点。 胤禛阴一笑：古妻瑶琴新玉枕。 好。 胤题宣臂扬眉，正要接银，不妨胤额怪声怪气冒出一句： 阴沟打翻豆腐汤。 众人不禁轰然大笑。十四阿哥胤题便来拧胤额的耳朵： 嘿，好好的诗思让你败坏的一点也没有了，阴沟打翻豆腐汤岂不是黑白不分了？罚酒罚酒，我要提耳灌黄汤。 正不可开交呢，高福匆匆进来，向胤禛福尔说了几句，后退一步躬身听令。 胤禛登时紫胀了面皮：这有什么说的，点王府侍卫立刻把这起的贼给我拿下。又转脸对胤祥说： 我府丢的东西有着落了，贼现在就在万永当铺，你如今管着刑部，只好劳你去刑部调几个衙役做帮手了。此刻众人已是听呆了。 胤祥笑着起身佩剑： 成，我再给你们演绎出温酒斩华雄。老十四，等着我回来再豁三百拳。 胤四听见万勇两个字，浑身打了个寒颤，看胤堂时也把目光扫过来，四目一对，立时会意。胤也起身笑道： 哎呀，我酒沉了，正好和老十三同去，谢四哥的寿酒，改日啊我还席。 胤禛笑道： 哈哈哈，哪里的话，一年四季难得一聚，何况这场好雪呢， 你这一走就散了众人的心了，也辜负了我的心。 狗儿，各位爷带来的人都归你和坎儿招呼，轿子锁了，大门封锁，今儿上下一醉方休。怎的，吃醉了就不能在四哥这住一宿吗？ 众人也都正在兴头上，哪里肯放胤四去呢，纷纷起身挽留罚乱令酒。胤四心里虽不安，却也脱不得身。胤祥带了七十余名王府校尉打马狂奔出城，过朝阳门，见守军千总是自己在户部使过的小军官辛一飞，便住了马问道： 原来你在这儿办差呀， 皇上你手下多少人呢？ 辛一飞是巡哨偶尔遇上胤祥的，见是恩主忙笑道： 十三爷原来还记得奴才呀，这里的兵不多，只有100多人，老齐化门也归奴才管，十三爷要使人，奴才过去叫去。 100人足够了。 胤祥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 你悄悄带着， 把守万永浩当铺四周路口，无论是谁，不许进也不许出。万永浩里有大盗，跑出一个耗子去，我就抽你新一飞的鞭子。这是个极其简单的差事，新一飞连连答应着召集人，分派着把守路口。不到一袋烟功夫，已经将靠近万永当铺的街口封得水泄不通。好，你会办事。印祥掏出怀中金表看了看，连走路没用一刻钟功夫，嘴角闪过一丝阴冷的狞笑，稍便一指，冲进店去，逢人就拿。柳仁增和店里六七个朝奉正和姓殷有一搭没一搭的攀谈，等着李在钦取银子回来，不妨外头一阵马蹄嘚嘚，一排店门哗的倒了下来，满屋雪尘卷的乌烟瘴气，几十个护卫军校蜂拥而入，几乎把人来高的柜台都给掀翻了。柳仁增又好气是又好笑，刚说了句军官来了，劈脸便挨了两个耳光子，打得眼冒金花，急得叫拿错人了，我是当铺的人，不管你是谁，拿下再说。印祥按着剑大喝一声，都不许动，把赃物给我抬过来。说话间几十个军校早已闯进了后院，不问青红皂白，不分男女老幼，顷刻之间都捆得米粽一般。姓殷等人抬来的箱子当院打开，一件一件的验。柳仁增不认得印象，见他如此蛮干，便大喊道：军爷，我们是报案的本分生意人。一语未中，旁边的一个护卫回身就是一个窝心拳：你有点规矩没有啊？这是十三爷，不许说话。一时清点完毕了，各样东西俱在，单少了奇绣琥珀24块。印祥方转过脸问柳仁增：方才你说什么？你是这店的掌柜？怎么少了24块琥珀呀？四哥最心爱的就是这个。那要问贼呀。柳仁增不知是冻的还是气的，脸色又青又白，浑身直抖。十三爷，就是审案也得弄清原告被告啊。印祥左右张望，姓殷等人早已经无影无踪了，殷两手一摊，一脸坏笑： 哼，贼在哪里啊？哎，这会子怎么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少了琥珀不定是藏在哪里呢。 略一沉吟，从嘴唇里蹦出一个字：搜。柳仁增真急了，双脚一跳：这是八爷的当铺。印祥双脚跌的积雪咯吱咯吱直响，来回踱着，偏过脑袋： 这是八哥的当铺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八爷府就在对门，十三爷一问便知， 也懒得问。印祥无所谓的笑着：就你这副阿扎杀财相，会是八哥的奴才？我方才和八哥一处吃酒，我来这里八哥也知道，既是八哥的产业，他会不言语吗？ 你 我怎么了？印祥倏然地拉长了脸，头一摆，又是简单的一个字：搜。于是满院各房立刻折腾得天翻地覆，砸门扭锁，翻箱倒柜，稀里哗啦的一片声响。军士们个个腰里塞得鼓鼓囊囊，兴高采烈地串房细搜。印祥也不理会，只等着自己要的东西。好一会子，一个护卫满脸油汗，抱着一叠子案卷出来： 十三爷，琥珀没有，全他妈的是些账本子。 是吗？印祥信手掂过一本，翻开一看，全都是忠王蝇头小楷，

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一听印象说让使劲抄，兵士们排门入店，又抄又抢，店里店外一片鬼哭狼嚎。守在远处聊骚的李在新知道大事不好，热锅蚂蚁般的兜了两圈，想想这事儿无论如何得报印寺和印堂啊，不急算账，丢了一块银子，出门上马又赶回雍和宫。此时风已经小了，雪片兀自丢棉扯絮般的漫天玄舞。万福堂十几个皇阿哥除了印寺和印堂印题都已经吃得醉眼迷离，印娥吃的捏脸，手舞足蹈的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哈！不好不好，你们做的什么鸟事啊？何该我这粗人出出头啊？你们听听我的咏雪诗。昨夜北风寒，天宫大土坛，一轮红日上，便是化痰丸。 没有念完已经是笑倒了众人了。王府家丁见十阿哥发酒疯，都在廊下挤着看，指指点点笑得前仰后合。印堂有心事的人一眼看见李在金在长嘴里头杀鸡抹脖子般连比划带使眼色，说了声方便，便起身来往后院走。 好酒爷！ 李在新气喘吁吁追上来， 奴才急死了，爷只瞧不见奴才比划，爷们儿在这快乐，店里出大事了。 地下雪滑，印堂身子一晃，几乎跌倒，踉跄两步才站稳了，脸色变得异常苍白。 到底难逃一劫呀，店抄了。 情形到底什么样难说，出事是肯定的了。 印堂这才定下神来， 抄了也稀松，早已说过万事都有任伯安承当的，只是心计如此周密，手段如此绝情，令人可畏呀。此地与你已经不是安全之地了，你这会子就去我府藏起来，我晚间还要问你话。 说罢也不解手了，装着没事人一般学回了万福堂，勉强笑着刚说了句 哈哈，老石还有什么屁事啊。在 话未说完便是一惊，浑身汗毛直竖，原来不但柳仁增五花大绑跪在当院，死了的任伯安居然也有两个兵士夹着押解进来。院中气氛已经大变，王府护卫亲兵年羹尧中月旗的哥斯哈站在廊下甬道上，都是一个个扣刀暗箭，杀气腾腾。印纸等阿哥都出了正房，坐在檐前单壁上一溜摆好的椅子上，只印祥像是刚刚回来，一条腿蹬在石阶上喝着热黄酒，和年羹尧小声说话。印堂不再说话，挨着印寺坐下静观事变。印真穿着玄色貂皮斗篷，足蹬鹿皮油靴，在街前雪地里踱着，面孔冷的照了一层霜，咬牙笑道：“ 还敢问我什么罪？且不说你卖官鬻爵，交通权要，也不说你私合人命，扰乱政令，这些我在户部早已知之甚详。单就你私抄百官档案，要挟官府聚敛民财这一条，你难逃一剐。 我以为你死了，你还活着，很好。说说看，你雇十几个抄手密建档案库，是谁的主使？抄这东西准备做什么大事？殷指着廊下堆着的二十几个麻袋，对印堂说道：“老九，待会儿打开看看，你也开开眼。我遍读二十一史，竟没见过还有这样的神间巨毒，真真的骇人听闻。他弄的这东西，比吏部的东西还要细呢。”任伯安原先只是木着脸听，一抬头正看见印四的目光扫过来，便转脸盯着印真笑道：“哎，王爷稍安勿躁，久闻您是铁石心肠，怎么会如此气急败坏呢？我这人呐，生性爱抄抄写写，想弄个观音百丑图留给后世，叫万代之后看看我们大清这些盛世官员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干这种事我自觉功德无量，用不着什么人支持。我支持您谋反，您肯吗？您这么生气呀，我瞧着还有点心疼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当铺这些人都是奉我的命，拿我的钱办事，四爷似乎也不必枉费心机株连别人吧。”“ 好，你说的真好。” 胤禛阴毒的盯视着任伯安，恶狠狠的笑：“但恐你三目之下未必能如此从容，只有一层你说错，你不过是个卑污不堪的小丑，市井泼皮无赖。我呢，是帝王龙种天皇贵胄，和我怄气，你配吧？”说罢命高福把他送御神庙。胤祀见是画风了，冷冷的笑着：“四哥，这样的东西还不快打发到天牢里？送御神庙不太便宜了他。”“ 哼，南衙里我有点放心不下，怕他吃得饱饱的又突然疾病死了，我正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呢。” 人押走了，兵士也撤了，阿哥们的酒也吓醒了，大家各怀心思，回到暖烘烘的万福堂，面面相觑，不知话题从何开头。好半晌，胤祉才笑：“ 哈，哎呀，没想到老四酒宴暗藏兵机呀，有此一遇，不虚此生了。怪道的刑部冤狱轻不胜轻啊，原来里头有这么大一篇文章。只是这么大案子，你打算怎么料理呀？” 胤禛变得很忧郁，颓坐在安乐椅中，扶着脑门：“ 哎呀，我心里好难委决呀，正要听听三哥和兄弟们的见地。实言相告，就是为这个缘故我才请你们来的。” 胤禛自斟了一杯酒，一仰而尽：“ 四哥，这话我有点不明白。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王法在，按大清律办就是了，有什么难为处啊？” 胤禛看了看胤禛，叹息一声：“ 哎呀，傻弟弟呀，要我一个字一个字解说吗？我办这事儿并没有私意，原是要去掉这个国都，所以连太子爷也没有禀。但任某在京惨淡经营几十年，犯了不计其数的过恶，要没人撑腰，他不敢，也做不到。难说我这些手足里就没有牵连进去的。这件事王法人情相背，我又不想打耗子伤花瓶，所以要有个十全之策呀。” 他沉痛地低下了头。当然，也许是我多疑了，最好我疑错了，但这案子我不审，千扯万牵，我不信三哥会有这种事，所以我想请三哥办这个案子。三哥要体谅我这份心，我这就修表给阿玛进宫见太子，请他们给你指令。一席话说的众人无不动容，这个克己成性的阿哥竟然还有这么深沉的手足之情。燕四见他既为香客又拆庙，恨不得一脚踢死胤禛和胤祥，又自知一开口必定招疑，只把手中折扇合起来展开，展开又合起来，一脸若无其事的模样。胤禛见他要把这个烫手的红炭团塞到自己怀中，心里不禁暗笑，皱眉说道：哎呀，我做不来这样的大事啊，皇上见你在奏折，难免也要想，为什么叫老三来办差呢？依着我的见识，老八老九在刑部熟门熟路，交给他们办最好。印堂睨了一眼印四，心里拿定了主意。四哥，你方才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听得几乎落泪，我和四哥一样的心思，这案子不能不办，也不能大办，要信得过的我就办。那就偏老九弟了。胤禛望着门外大雪纷飞的天空，舒展了眉头。就是这样，为明我的心，我先担一点责任。高福， 在， 把廊下那一堆麻袋剁到院当中，一把火烧尽。 啊，炸！ 殷红的火焰在冰雪世界中燃烧起来，不时发出轰轰的响声，飞起的纸灰在空中无力地盘旋着，又被雪打湿，粘落在烤化了的雪地上。阿哥们怔怔地看，心里一阵空明，又有些迷惘，谁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直到燃成一堆黑色的湿泥，才各自起身告辞。胤禛一边送众人一边说：胤祥，你留一下，我又乏又累，还有点心神不宁，你陪我一会儿。胤祥点了点头，陪着胤禛将众人送出仪门。回来时，一见乌丝道笑吟吟地站在万福堂前，挂满了浆果的石榴树下。一场大事做完，胤禛觉得疲累已极，刚想和胤祥乌丝道文爵聊聊松分一下，却见高福进来禀道：四爷、十三爷，玉庆宫魏公公方才传话，太子爷请你们进去呢。 好长的耳朵啊！ 胤祥伸着懒腰起身笑道： 哈哈，这么快就知道了。 胤禛摇了摇头，苦笑着也站起来，却没说什么。乌丝道见他兄弟忙忙穿戴了要走，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胤祥啊， 姓殷呢，叫他陪着你们一道去。哎呀，他在年干处练功夫，他一个武僧，有事没事叫他跟着干什么？再说他也进不了大内呀。 乌丝道用火筷子拨弄着炭， 文事已毕，自然武备紧随。二位爷，你们已经和权势最大的人结了生死冤家，难道自己还不知道吗？ 胤禛正扣着腰间的带钮，住了手，沉思了片刻。 姓殷，暂且不宜出头，叫狗儿、坎儿带几个贴身武士换便装，跟着就是了。 乌丝道只是一笑，没再言语， 二人径自出来，同乘一轿而行。印祥坐在轿中，望着缓缓后退的街道房屋。吴思道这个人要算厉害，只是有点怪，太不合群了，寻常世人风流自命，他连这点嗜好也没有。四哥，也该给他成个家嘛。 十三弟呀、啊，你还是不知道的，我若不用他，或许他要削发为僧呢、啊。 胤禛说着，见胤祥像是想起了什么，已经敛了笑容，便笑道：“ 哼哼，你这拼命十三郎这会子又怎么了？早年皇上说我喜怒不定，我看你才是三伏天气性情呢。四哥是个有福的，像三哥、八哥，家里养着几十号清客相公。”我瞧着都是些无赖文人，一些用也不顶。我府里若有半个乌丝豆，不知省了我多少心呐、啊！ 人家以多取胜，我只好以精取胜，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半筐，这是我的章程。 虽然如此说，我还劝四哥一句话。 印祥随轿上下闪动，悠悠地说：“ 高福、年羹尧两个人，我就瞧着不是很地道。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两个都是欠我大恩的。高福是不学无术，也不够精干，所以没放出去做官。年羹尧虽说骄纵，对主子交办差事还是尽心尽力的。 哼，人说四哥刻薄，我看你还是厚道了些。” 于是印祥从袖子里摸出几个金瓜子递了过来， 胤禛接过来看了看，信手丢在横方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在江夏我送给老王头的。 他的眼睛隔着轿看着远方。 老王头叫年羹尧杀了，这是他的二小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带进京的。老王头临终只说了句：“进京找四爷、十三爷告御状”，就咽了气儿了。 胤禛听了，默然良久。办这么大的事，不免要死几个人，世间事原本如此，哪个庙里都有驱死鬼呢。 哼，不是他儿子亲眼见，我死都不敢信。年羹尧在你跟前那么随和，生性竟如此残忍，一个江夏镇男女良贱六七百人都活活烧死在梨香院，有跑出来的就补一刀再扔进去。 胤禛浑身一颤，睁大了眼睛，又疑惑地摇了摇头：“ 不至于吧？年羹尧说只杀了二十几个人，再说他又何苦如此呢？于他又有什么好处呢？”“ 哼，四哥，所以我说你厚道。王二嘎子现在我府，再说岳钟琪，我也问过。”他虽有些知物，也说死了大约三四百人，二十几个人，真是活见鬼，姓年的可真能蒙啊。你不是问他何苦如此吗？ 我看是庄里银子钱太多，他既办差又发财，怕人知道，所以杀人灭口。 胤禛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深思，许久才徐然开幕，伸出两个指头：“一，年羹尧这事功大于过，如今情势绝不可追究，你要切切牢记。二， 把那个王什么嘎密送到我的黑山庄园养起来，任谁问不要提这事儿。这样办好吗？ 西华门到了，落轿。 随着一声高呼，大轿四脚落地，印祥只说了句醒得了，便随胤禛哈腰出了轿。胤仍在玉庆宫后宫字书房召见了胤禛和胤祥，一见面就呵呵地笑着，两位弟弟在家做的好大事啊，请你们来聊聊，我也高兴高兴。胤禛行礼，欠着身子坐在绣墩上，抬头看了看胤仍。胤仍穿着玫瑰紫黄缎奢丽猴皮袍，上罩黑缎珊瑚套扣巴图鲁背心，腰间系一条湖色丝绸腰带，缀着两个明黄缎的绣龙荷包，青缎帽上顶着一块攒花宝石结子，一条油光水滑的长辫直拖到腰间，外面的雪光映照进来，显得十分精神。胤禛因陪笑：“今儿是我的生日，头场雪下得这么大，心里欢喜，请三哥和弟弟们进一杯水酒，消寒赏雪。原本呢，没什么大事，不妨这件案子出来，就闹得惊动了太子爷了。”因将万勇当铺的情形背细说了。 兵法所谓守如处女，出如脱兔，痛快。 胤禛听罢放声大笑：“ 你甭遮掩了，此事我早已经了如指掌了。安徽府司衙门有个折子奏闻了年羹尧剿灭江夏镇匪人的事，任伯安活着我也知道，特意吩咐陈家由朱天宝雍亲王要在北京接一件大案，不进来禀知自有他的道理，任伯安活着的消息万万不可走泄。如今果不其然呐、立这个功又是狗长尾巴尖的好日子，赏你点什么呢？来啊，再把雕着碧玉百桃的那副八宝琉璃瓶着人送雍亲王府，扎！ 胤祥眨巴着眼，心下诧异：这人怎么了？装腔作势，故作豪爽，太子素来不是这样的呀。胤禛却抚膝一叹： 哎，难得主子如此体恤，这事儿没有先禀，为防的事机不密，逮不住黄鼠狼惹一身骚，又担心主子见怪，想不到太子爷成竹在胸，早已暗中庇护，有您这几句话我就安心了。既如此，一切听太子爷安排。 你已经办得很好了。 胤禛手剃着指甲，看去平静了许多。我原想由老八来审，你既安排了印堂，也是一样的。依我说呢，加上个老五，印旗胆小，谨慎老成，和印堂一起来办，只怕更周全些。你说呢？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